有位群友问到我对秦晖先生在那个讲座中提到的身份政治的质疑，就秦晖先生说民主党在搞身份政治，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仅仅用了一句话来回应，就说实际上民主党是在纠正美国社会存在的身份政治问题。这个呢秦晖先生好像不太同意，在第二次这个答问中又强调，继续强调民主党在搞身份政治，强调身份问题。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我理解的秦晖先生的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错，就是他可能说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在强调对黑人的这个对黑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活中强调移民黑人这些问题。但是这个我认为其实我跟秦晖先生理解不一样的是，秦晖先生可能在讲座中提到美国不存在制度性的种族歧视，这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在反驳这个指出秦晖先生可能存在着误读或者对美国的误解中，我希望秦晖先生区别一下制度性种族歧视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区别。因为我在那个音频中提到，美国自从这个南北战争以后，制定了第13、第14、第15修正案，在美国的南方呢实施重建。这个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等于是从制度上取消了种族歧视。那在这段时间呢，美国实际上又回到了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也就是说，它的南方各州完全不落实13、14、15修正案，这个持续100年到1960年就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直到这个林登约翰逊总统通过了民权法案和这个选举法案以后，才结束了这个制度性的种族歧视，这是指的政治上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在其他领域里这个一些经济制度方面，比如说住房贷款制度啊等等，它是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的。是随着那个1876年，应该是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就是迪尔顿和海斯在这个争夺总统的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分歧，导致了国会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联合解决了总统归属，但是条件呢是撤出军队，结束重建。这个时候南方各州呢又回到了，也就是说白人手里，白人至上主义者手里，就是好多州的那种针对黑人的平等权利被剥夺，就是实施了吉姆克劳法。吉姆克劳法呢，其实就是用各种方法来对黑人继续实施奴役，或者不让他有投票权，结束了他们这个参政的这样个权利。但呢即使在民权运动以后，或者说即使在这之前，在北方会事实上形成了这个居住上的种族隔离。那么这个种族隔离不是说自然形成的，这个是由一些法规导向的，就是在贷款，在这个住房的这个一些法规上实际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居住的种族隔离。这是对于种族隔离比这个其他方面种族更严重的一种歧视。为什么呢？你想这个美国结束这个学校种族隔离是费了很大劲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两个故事，一个是艾森豪尔总统动用这个101空降师护送这个学生，就是在诉教育局案以后，就是结束了 隔离且平等的学校的种族隔离以后呢，从法律上结束以后，实际上实施非常难，就是南方的州，不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是州长或者说，警察局长等带头阻止学生入学，就是黑人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尔将军动用101空降师，肯尼迪总啊不，艾森豪尔总统动用了101空降师，那么肯尼迪总统呢，就将国民警卫队置于总统的直接指挥之下，排除了这个地方有州一级的或者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来刻意阻止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呢，实际上，实际上这个，表面上是解决了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些白人呢就不在这个黑人学校里读书了，就转到私营学校或者其他学校。当然，这个我说并不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居住的种族隔离。居住的种族隔离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金融系统的什么所谓的画红线制度呀，在黑人社区，他们联合不设银行分行啊等等各种方法，使得黑人和白人的混居受到抑制。黑人和白人的居住的种族隔离是一个其实带有制度性的、系统性的这样一种歧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你比如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就严格分离以后啊，黑人他因为他的生活条件差，他的这个房子，他的房子的质量也不好，就他总之一句话，房产税交不上来。房产税交不上来呢，美国的教育，这个社区教育是靠房产税的，那么如果他交不上房产税，他的学校经费就不足，就没有经费，教育就成问题，就孩子就没有学上，或者说学校质量就差，那么基础教育就出现明显的差异。所以这些我们可以说在，你可以说从总的来说，在民权法案和这个选举法案出台以后啊，美国总体上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不再，可以这样讲，甚至在民权法案的就业委员会，它有一个关于在民权法案中有一个条款，我忘了是哪一个条款了，它重点讲就业，特别是政府采购和这个公职就业中，要按一定的比例来安置有色人种或妇女的这样一些规定，在约翰这个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说服这些大老板尽量的多安排有色人种，就是尽量的按比例，这人口比例尽量的去能安排就安排，这样呢。林登·约翰逊曾经请这个美国前几名的大公司的老板，比如说，这个当时的几个主要的通用啊之类的，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到白宫吃饭，就是跟他们谈，他们都非常愿意说我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企业和对国家都有好处。那么林登·约翰逊曾经说一句话：“你给他一工作。”你让他有面包吃，省得他去砸你的车了，对吧？去袭击你的豪宅。其实，他还是站在白人立场上去谈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如果不让这些黑人有饭吃，不让他们这个有工作做，那肯定他们要闹事儿的，肯定这个不稳定，对你们的生活是有妨碍的。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到了尼克松政府，尼克松上任以后的这段时间，在前两年还可以，在之后，就不再去促进这个事业的发展。而这种对于不管是入学还是就业，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这种照顾，也激起了一些白人的愤怒，一些本来就有白人至上主义色彩的人，他们的一些愤怒，所以呢，这些愤怒呢，自然就形成一种抵制，所以在社会上存在着，特别在南方各州，不管是警察中还是这个公务员中，有大量的人其实怀有强烈的 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信念，但是呢，由于我说过，在民权运动以后，在大学校园和知识界的所谓的政治正确，也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在法律上，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即使法西斯主义言论也会受到保护，但是在这个文明社会里，这种公然的种族歧视实际上已经被唾弃，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治正确。但是这并不等于在人们心中没有这种种族歧视或者不严重，并不等于这个，或者说制度性的种族歧视被取消以后，被抑制以后，被这个不再明显的公然的进行制度性歧视以后，在实际生活中，系统性的或者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不等于完全不存在，就在某些领域，比如在执法，这比如说立法法规法条中没有了种族歧视，但是在警察执法中，它会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我们有很多案例嘛，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辛普森案这个案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最后判的对辛普森这么有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执行警务的警察，出勤的警察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倾向，发表过很多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言论，而且被人这个抓住，成为呈堂供证，在法庭上呈现，所以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其实当时说应该是，这个当时是对他有惩罚的，我具体后来他们有没有判他，我不知道。所以像这种制度性种族歧视、系统性种族歧视必须区分一下，不是说制度上没有的，在生活中就没有。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体现。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有没有系统性歧视呢？比如说对农村人、农民工的歧视啊，或者等等，肯定是非常严重，对吧？但是你从法规法条上，当然它很多法规是不直接明示的，比如说户口制度等等，这是制度性的，这是明显制度性的。但是还有一些并不是明显在制度规定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比如说地域歧视，这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制度性种族歧视，或有没有系统的种族歧视，这个是我在关于秦晖那个讲座中我提出来，因为他只说制度性，没说系统性，这是一个需要区分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背后的，就是我们讲的身份政治问题。为什么我说民主党不是在搞身份政治，而是在纠正共和党或纠正美国历史上的，身份政治，的不公平呢？因为我们要搞清什么叫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个平等就是，身份平等是一个近代的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在雅典的民主制下，雅典城大概有10万左右的这个人口，但是公民可能大概只有2万左右，就其他的都不是公民，不是公民就无法参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其实这是一个身份政治问题，因为外地人，就是到雅典的移民不享受公民身份，奴隶不享受公民身份，等等。那么当这些限制以后，那么雅典的公民数量那就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一个身份政治的例子。再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是整个古希腊那个时代，或者一直到亚里士多德，他们都会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奴隶制是应该存在的。那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人是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智商、不同的这个归属的。认为奴隶本身他的智商就不足以参与国家政治，不能够，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嘛，人是政治动物，其实指的人，参与政治是人的一个属性。人如果不参与政治，就等于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奴隶是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是不是完整的人，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他的智商、他的这个能力都不具备。那么恰恰是因为奴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些奴隶主有闲暇，有时间去阅读、去思考、去 有参与政治。那么雅典的公民每天游荡在广场上去投票啊，去辩论啊，是因为他家里有奴隶替他种地。所以亚士多德认为奴隶制的存在其实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前提，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这是古代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身份政治是很正常的。那么直到我们后来我们发现英国在这个一直到光荣革命之后啊，这个英国的参议院一直是贵族才有资格进入，当然众议院呢它是不一样的，众议院是选民选的，但参议院必须是贵族，所谓贵族就其实就是君主给予这个头衔的这样一些什么伯爵呀、子爵呀、男爵呀，这些人才有资格进入参议院。那么参议院呢它是个贵族院，那么像这种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身份政治一个典型，就是说你必须具备这个身份你才能进入这个众议院去做参议院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这是典型的这个身份政治。那么在传统社会很正常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英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不是这样的，或者英国的这个上院和下院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它都是经过选举。所以呢这个人类社会都是从身份政治向平等的这个政治，这个就是来演化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它设计这个参议院的参选的时候，他从法律上没有明确，因为美国是没有贵族的嘛，美国没有贵族，所以美国当时呢他在借鉴英国的制度的时候，他其实在参议院的选举上，他其实是想参照英国上院的这个规则来进行，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参议院的竞选或者说他的选举是间接选举，不是直接选举，它是由各州的议会来选举参议员，就是每州两个参议员是由议会来选举的，议会选举就等于是它由精英在选择精英，它是想保证参议院的这个上院色彩，就身份色彩精英化，但是这个随着美国选举制度演化也被取消了，就是也变成一个一人一票的这样一种直选。当然这个身份政治不光是我们讲的这个阶层，因为秦晖先生在讲那个美国政党的时候，我提的这个当然有点牵强附会了，因为这个讲座他肯定讲的简单吧，秦晖先生自己也说过，我当然也简单了，因为我就简单一讲对吧。但是美国的这个政党比较复杂在哪呢，美国的这个人的政治参与比较复杂，除了这个阶层就是经济上的这个身份的差异外，美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差异，比如说种族的差异，就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身份差异，这个移民早期移民和后期，因为美国都是移民对吧，这是肯定的，除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也是移民，但是很远古了，追到一万年以前对吧，但是这个就这个我们讲的通常讲的什么五月花号以后的这个移民，它也有先后，所以它也有一个移民身份的一个身份问题。比如说美国在历史上有一个党叫不可言说党，这个党跟那个自由土地党是有非常紧密联系的，后来演化成变成自由土地党，自由土地党最后有跟其他党联合变成了辉格党。那么这个党的成立其实就是反新移民的，因为在这个19世纪中期欧洲像爱尔兰的大饥荒啊，以及欧洲的战乱和欧洲的一些像西班牙啊很多地方的一些问题，导致了移民潮，新的移民潮。这个时候呢，原来的移民就对新移民有非常大的抵触，他成立这个党呢就是在这个土地问题上去抵制这些爱尔兰移民，这些西班牙移民，总之是天主教的移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明显的老移民反新移民的这样一种行为，这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这帮在美国建国的人，我们才是美国人，就像现在川普讲的，我们的白人安格鲁萨克逊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你们新来的这些移民通通靠边站。宪章运动是干嘛呢？宪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要求投票权， 要求普选权的运动，那么被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的这样一个共和，类似于君主立宪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议会镇压，但是到了20世纪，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它自然实现了普选，所以呢，这种排除身份差异，那么人人平等的政治参与的这样一种政治是近现代的事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有很多人抗争的结果。那么这个抗争不是一天的，比如我们知道英国1640年革命是清教徒革命，清教徒革命砍掉了查理士的头，颠覆了王权，要建立共和国，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投票权问题。直到后来的你像排华之类的，都是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是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排斥。还有就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最近比较明显的就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排斥，就是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我是新教，你是天主教，这个身份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这是导致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身份政治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而反对身份政治，反对身份的这种不公平，是近代进步的成果。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再回过头来举英国的例子，英国虽然建成了宪政民主体制，但英国成为民主国家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还被镇压。那么投票权问题，当时的新模范军中就有一部分人以里尔本为首的平等派，这些人是农民，这些人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这个手工业者，或者说一些雇工等等，他们不是绅士，也不是像克伦威尔和埃尔顿这样的有土地的这个乡村绅士，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就要求投票权。那么像克伦威尔啊、埃尔顿觉得你们不应该有投票，因为你们没有土地，没有 estate， 这就是哈林顿和洛克强调的那个财产权。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必要投票。你投票保卫什么呢？有一场很著名的辩论，就是由里尔本带领平等派去跟克伦威尔和埃尔顿这些人的辩论。那当时里尔本就指出，你们背叛了革命，你们背叛了我们，是我们帮着你打，完成了这样一场清教徒的革命，但是你却剥夺了我们的投票权，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对我们的背叛。所以底层军官是非常非常愤怒的。所以英国后来出现了什么绝地派嘛？绝地派就是说我去，你说我没有土地，那我就去占土地去，那工地啊那些没人开，我就去掘地去。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为公平投票权、为反对身份政治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后，包括后来的宪章运动，一直到20世纪才实现了公民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这是人类的文明进步的体现。那我们就说，实际上民主党代表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思潮。在美国生活中，它是强调的对各种这个身份的人进行平等对待，所以他们会强调，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的情况下，这个是至少是在民主党和在黑人看来，或者说我也是这么认为，存在系统性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对新移民的，不管是墨西哥人还是后来去的其他移民的这个歧视。那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有早有晚，但是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包括宗教信仰，那么现在在美国有一种趋势，就是基要派和福音派的这种叫新叫什么，就是对20世纪以来基督教自由化，就是宗教自由化的一种反动或者逆流，你可以叫新正统主义和新这个传统主义等等，总之基督教它会出现了基要主义和福音派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这些人呢，妄图特别福音派参与政治，比如说他希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塞进保守派，去 干预像妇女堕胎权、像同性恋婚姻、像这个等等这些进步主义的这个法案的通过。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他们的保守主义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就是回归传统，回归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特征就是身份政治、身份差异，就是强调身份差异，强调一部分人拥有权利，而另一部分人不拥有权利。比如我举例子，那个约翰·卡尔霍恩在南北战争之前，他提出的要求美国国会，制定永久的奴隶法典来确定奴隶制的永恒性，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被某些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但是他的自由是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他自己公开说，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自由，自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就是白人的事情，那么黑人就不应该享有自由，他没有能力去享受这个自由，他应该依附于白人奴隶主，这就是一种身份政治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公开宣称宣言，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身份决定了他有资格参与政治，另一部分人的身份决定他没有资格参与政治，这是一种保守主义或者传统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恰恰是一些共和党、保守不共和党议员所坚持的，而民主党恰恰是反对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说，秦晖先生一直强调民主党在搞身份政治，他的意思是说他在强调身份，强调身份权利，比如说黑人的权利、移民的权利，非基督徒的权利等等。其实在我看来，民主党或者进步主义，它是在纠正历史上的对身份的强调，而在这个过程难免有一点点过头。所谓的过头是指的在白人或者在这个第三方看来，有点照顾黑人或照顾这个妇女的倾向。那么这种照顾呢，是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林登·约翰逊曾经在一个著名的神学院的这个就职典礼上纪念仪式上发表一个讲话，他说到，好多人认为我只要从制度上解放了黑奴，这个废除了种族歧视，大家就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赛了。他说，但是让一个常年带着手铐脚镣的人，你给他卸掉手铐脚镣，就把他放到起跑线上跟别人一块进行赛跑，公平吗？所以林登·约翰逊就指出，我们必须对黑人，因为几百年对黑人的这种压迫、这种剥削、这种奴役，让黑人他已经没有能力尽快的、迅速的进入起跑线，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我们应该给他一个能够公平参与竞赛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要补偿，要对他进行一些补偿，进行一些这个照顾。所以在就业领域，在这个升学领域，对少数族裔、对黑人有一些倾斜。其实当时曾经有一些黑人领袖，包括马丁·路德·金，曾经提出过一个补偿方案，就是要求。因为你欧洲，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用了大量的金钱去帮助欧洲重建，对吧？在二战以后，那你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黑人进行这种重建呢？进行这个黑人社区的这个改造和重建呢？如果有这么一个计划，比如说拿出这个1000亿美金来，在60年代让黑人的社区得到改善，让黑人的就业、教育得到改善，可能在10年之内或者20年之内，黑人就迅速的这个赶上了这个其他族裔，美国的种族问题就得到很好的解决了。但是这个肯定是通不过的，在当时，对吧？这样做肯定是过，用秦晖先生的话说，那可能就是一个身份政治的一个体现。所以呢，这个当时根本肯定通不过，也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方案。所以黑人的问题就变成了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是黑人的极端组织和白人的极端组织，他们分别出来去攻击对方，名称我忘了，就白人那个叫白人力量， 黑人叫什么忘了，就是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情况，所以这就存在着我，当我们，当我，我们在希望在长期内，解决身份政治问题，就是消灭掉身份不平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在短期内要做一些补偿性的，身份的一个认同，身份的一个倾斜，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它是这个是不是叫身份政治？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算。不管是在就业中还是升学中，对一些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导致的一部分，能力较差的群体或者说族裔，给予他一定的比例的照顾，其实这是可能使得社会不再。由这种种族撕裂、种族不平等被继续强化的一个措施，一个临时措施，所以这个我不认为是什么身份政治。这也是我们讲的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中强调的一个初始平等问题，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强调他的差异原则。差异原则就是你这个不平等可以存在。但是不平等存在的前提是你必须让那个最弱群体，能够得到好处，就是必须有利于这个最弱势的群体。那在美国，其实就可以直接说，如果你白人的这样一种优势可以发挥，你由于白人的受教育程度高，由于你的这个各种历史或者先天的这样一种优势，你可以这个发挥你的特长。但是呢，前提是不要继续让黑人条件更恶化，那么这样的制度才是被允许的，才是公平的。如果你制定的政策是让黑人的状况越来越恶化，那么这种政策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不管在社会分配上，还是在社会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安排上，还是在这个就业啊各个领域，适当的向黑人倾斜，适当的考虑种族因素，适当的考虑移民因素，适当的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大这种不平等，而是为了从长远来看消灭这种不平等，或者尽量的去拉平这种差异，这是政策的一个正确的导向。那么这样的政策不应该被认为是身份政治，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也就我一直在反对的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就保守主义，它会对进步主义提出的一些措施有天然的敏感，就是哎，你在搞身份政治，你在强调这个黑人的身份，就比如说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么有人会翻译成黑命贵，其实这是一种误导。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强调的，我的命跟你的是平等的。这个前提是你在这之前没有平等对待我，这就是，这个 black，这个是这个黑的命也是命啊，就是黑的命也是一个 matter，也是一个需要你这个在意的东西，这个短语强调的意思。而如果你翻成黑命贵，那你就是强调了黑人的命更比别人的命更值钱，或者说你在强调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你强调这个实际上你是在否定他们原初的这样一种抗议，就是你没有公平的对待我。这样一个事情，就当你的前提是我已经公平对待你了，你再要求什么就太过分了，那你就是扭曲了问题。这就是让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进步主义它是强调历史上，我们是如何演进过来，我们是从不平等到了平等，我们现在还存在着不平等，我们尽量抹平这个不平等，尽量向平等演进，我们不会回过头来再去捡拾以前已经抛弃掉的价值。比如说现在很多。所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拥趸呢，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保守主义者，现在强调在中国强调不能一人一票， 穷人不应该给他投票权，应该根据纳税多少和财产多少来分配投票权，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倒退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倒退到了古希腊之前呢，因为古希腊那个时候还只是设一个门槛，就是超过了这门槛，我们都是平等，我不管你财产多少，税纳税多少，我都是公民，只是有一个门槛，而现在这帮人已经倒退到更古老的状态，就是。完全根据财产多少、纳税多少来分配选票，这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是完全是一种反进步的思维。所以呢，我认为身份政治是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平等政治是，就是各种身份平等的参与政治，是现当代社会的特征，这是进步主义所要求的一个方向。所以。美国民主党它代表的一种进步主义的思潮，我们姑且不管它的政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美国的民众中能得到多数支持，至少它的理念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思潮。它在美国强调一些对黑人的命也是命，强调一些对黑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的倾斜。我不认为这是身份政治，恰恰是一种要纠正历史上身份政治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的一种努力。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跟秦辉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的。因为昨天有一个群友问到这个问题，而我在对秦辉先生的点评中没有详细阐述这一点，我只是提了一句。我发现第二次秦辉先生在讲座中又。一直在强调民主党的身份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下说明，就是我认为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它不是身份政治，它是对身份政治的一种纠偏，一种这个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清理，它最终的方向是一种族裔、种族、移民、信仰的平等对待的。一种目标，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啊。